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习第21课，请朋友们把书翻到第271页。今天的课文呢，仍然由我们的武轩老师为大家主讲，欢迎武老师。 Welcome aboard everybody and nice to catch you again。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计算机。其实计算机呢已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了。如果没有了计算机，结果将会怎么样呢？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生词和短语。第一个词，混乱。 Chaos. Chaos. 好，这个词在使用过程中呢，它往往要和介词 in 搭配使用。 Be in chaos.表示处于混乱状态。除了使用这样一个短语表达方式之外呢，在英语中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be in disorder, be in a mess 来表示混乱的状态。 好，下面一个词，广泛使用。 Widespread. Widespread. Widespread 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复合词，由副词 wide 再搭配了过去分词 spread 搭配使用。那么这种复合词在英语中呢，我们应该把它叫做 sorted, 也就是合成式的复合词。通常呢，它是可以作为表语来使用的。Something is widespread 表示某个东西或者说某事在广为流传。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 Something is widely prevailing, 也可以表示某事在广为流传。 终端 Terminal. Terminal. Terminal, 这个在国外呢，一般我们说这个汽车站啊，火车站，这个终点站，在国外也用这个 terminal 来表示。除了表示这个终端这个终点之外呢，这个 terminal 在我们国家比如说这个期末考试也用这个词 terminal examination。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它的词根来自于名词 term, 它的动词 terminate 表示结束。 好，下面一个表达，和什么什么连上。 Link up to. Link up to. Link up to 表示和什么什么产生了一种关系，和什么什么连在一起。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be connected with, be related to, be tied up to, 这些短语呢都可以表示与什么什么连在一起，和什么什么发生关系。 下面一个词，立即。 Instant. Instant. 大家看到这个词呢一点都不会陌生，你马上会想到 instant noodle, 就是我们所说的方便面的意思，立刻立即。 instant 它在变为副词使用时呢，添加 ly instantly。 好，下面一个表达，竖线暗码。 barcodes. Barcodes. 竖线暗码这个 barcodes 其实最早在国外呢就是用来指那个条形码 barcodes。它的这个用途呢，从最早的这个邮局，后来演变到现在这个商店的广泛使用，所以 barcodes 在国外是一个很常见的事物。那么值得一提的 bar, 在大家的印象里呢，或许人们认为它总是指这个酒吧，是吧？但是在国外这个 bar 的用法真是太多了。 bar 还可以表示栏杆，还可以表示铁棍儿，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美国习语呢，和 bar 有关的，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 behind bars,那么就说在这个铁棍的后面，美国人就把它叫做锒铛入狱，入狱服刑 behind the bars。 除此之外， bar 在美国英语中也可以作为一个量词来使用，比如说 a bar of 表示一块长方形的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 a bar of chocolate 一块巧克力，就是这样一种用法。 看来这个 bar 这个词呢用法还是蛮多的。接下来是一个动词，辨明。 Identify. Identify. 大家标一个星号吧，这是我们今天生词表中第一个重点的要学习的生词。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它的用法。Identify A from B 表示把 A 与 B 区别开来。大家注意要和介词 from 搭配使用。Identify A from B. 除此之外呢， Identify 它由动词可以变作名词 Identification.或者是 identity, 那么在美国英语中呢，人们习惯用名词 identification, 而英国英语中呢则使用名词 identity, 都表示一个人的身份。所以这个我们通常所说的身份证在英语中被称作 ID card, 那么这个 ID 就是 Identity 或者是 Identification 的一个缩写。那么除此之外呢，它依然可以变作形容词 Identical， 变作名词之后 Identical 表示和什么什么是一致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通常使用模式为 A is identical with B， A 与 B 是一致的。 Identify, Identification, Identical。 下面我们有看到装置 Device， Device， 这个在国外呢 ，device， 往往呢人们会把它和 instrument 连在一起，或者是 equipment 连在一起，因为它在国外呢都是指一种装置、一种仪器设备，是一个通用的词。那么除此之外，在文学中呢，我们通常也可以使用 rhetorical device。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辞手法。那么 device 除了名词之外，它还可以用作动词，但是用作动词之后呢，它的词尾要变作 se 而不是 ce。 device 做动词是表示发现、发明。 好，接下来有看到存货 stock。 stock 大家标好一个星号，这是我们今天生词表演要学到的第二个重点词汇。如果 stock 作为名词讲表示存货时呢，它通常要和这样一些介词搭配使用， be in stock 表示还有存货，商店里还有存货， be out of stock 表示已经没有存货，已经断货了。那么除此之外， stock 在英语中也可以表示股票的概念，股票，比如说这个 stock market，股票市场、证券市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需要区别两个概念了。 stock 它是指股票，而 bond B-O-N-D bond B-O-N-D 这个词表示的是政府发行的债券或者是这个公债，它和这个 stock 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是两个大家需要区别开的词。那么 stock 除此之外还可以做动词来使用，做动词时就相当于 store 表示储存。 接下来一个表达，数出、点清 ，count out， count out， count out， 加了副词 out 之后呢，事实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加强语气的功能。本身 count 在这里呢，它是一个及物动词，表示数出多少钱、点清多少钱这样一个概念。那么除此之外呢 ，count， 大家应该把它标上一个星号了，这是今天我们要学到的第三个重点词汇。它在英语中的含义呢，实在是太多了。count 如果作为这个不及物动词时使用时呢，它首先可以和介词 on 搭配使用 count on。 count on 后面我们既可以加 something 也可以加 somebody， 它的含义呢表示 depend on somebody， depend on something， 依赖于某人或者是依赖于某事， count on。 那么一般在美国日常口语中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等着了，我们就指望着了，那么这个口语中的句子呢，在美国英语中呢，通常表示为 I'm counting on it， I'm counting on it。 除此之外， count 作为不及物动词时也可以表示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比如说 something counts， 在美国英语中就表示 something is important， 表示某事是很重要的。 count out， count on。 下面我们有看到付给某人 present， present， present。今天我们学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发音很特别，不像大家以前学到礼物这个词呢，它读作 present， 可是今天呢却读作了 present。 那么大家以前学到的这个礼物名词，今天又学到的这个动词啊，给某人付钱、付账或者是拿给某人看，我们严格意义上讲呢，需要复习一下以前的旧知识了啊。我们还不能这么来解释它做名词或做动词时分别是什么含义，我们只能说这个present present 它是一组 homographs 同形异音异义词，做名词时它读作 present 表示礼物。当然了，这个 present 有时呢也可以有做形容词的词性，那就是这个出席、到场。那么在做形容词时，大家记好它的第一个用法， be present at 表示出席某个场合、参加某个场合。那么 present 有时也可以表示现在的、目前的，比如说它所形成的固定短语 at present。 这是以上呢，它是做名词和形容词的两种用法。那么 present 在做动词时呢，它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把某事呈现在某人的面前，把某物展现给某人， presen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或者是 present somebody something， 把某物展现在某人的面前。 那么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课堂上同学做一学生做一些演示呀，学生做一些表演呀，这个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呢就通称为 presentation， 也就是它的名词 presentation。 好，最后一个词，不耐烦的 impatient。 impatient 好了，我们都知道 patient 这个词呢，从发音上看呢，它就不是英语中的本族词，所以说这个词我们今天要区别一下它的来源，它来自于 the Latin language， 拉丁语。在拉丁语当中呢， TI 往往要读作 sh， patient。 那有的同学可能又会问这样的问题了，那这个 patient 做形容词时是耐烦的，做名词时就是病人，所以这样的解释呢其实又错了。我们还要复习一下旧的知识，刚才我们提到了 homographs， 现在我们还要复习一下 homonyms， 同音同形异义词。所以说 patient patient 是一组同音同形异义词，加了否定前缀 im 之后， impatient 不耐烦的，它往往要和介词 with 搭配使用， be impatient with something， 某人对某事不耐烦。 好，接下来我们有看课文。 computers in useIf a sudden fault made all the computers in the world go wrong, this would be immediate chaos in banks and airlines. Some hospital patients would die, offices and factories would close down, and millions of people would lose their jobs. 好了，下面我们先来看题目。 Computers in use。In use 在英语中表示处于使用的状态，通常呢我们可以说 put something in use， 使用某事。 If a sudden fault made all the computers in the world go wrong， 这里呢大家需要标一个重点动词 made。 那么本课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让某人做某事，使某人做某事，要用不带 to 的不定式做宾语补足语。There would be immediate chaos in banks and airlines. 如果电脑瘫痪的话，那么无论是飞机场还是银行都会出现混乱的现象。好，那么这句话呢大家标好了， made 和 would be， 这是一个典型的 subjunctive would 虚拟语气，对于一般现在时的虚拟。 Some hospital patients would die， would 虚拟。 Offices and factories would close down， close down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关门歇业。And millions of people would lose their jobs. Millions of.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英语中表示数量的词，一旦变作复数之后，它要和介词 of 连用。连用之后呢，是一个抽象概念。 If you walk down the main street, you can see how widespread computers have become. You might notice someone using a terminal which links up to a computer some distance away. Travel agents, for example, are often linked to the airline's computers so that they can get instant information. 好，下面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二段。那么如果你走在一条 main street， 所谓的 main street 我们不要把它翻译成主要的街道，这个在国外的 main street 就是指大街。如果你沿着大街走， down， 大家注意这个介词，它在做介词时呢表示沿着什么什么地方走，而这个 down 其实在美国英语中呢它专指南方，而这个 up 和它相对应的介词 up 可以表示北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downtown 这个是指城南的市中心， uptown 是指城北的生活区。 You can see how widespread computers have become， 这个 how 大家标一下是一个感叹句，你就会意识到电脑的普及率有多高啊。这个 see 这里我们要理解为 find， 发现。 You might notice someone using a terminal which would what？You might notice，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第二个重点的词， notice somebody。